远海角天涯，让每一个日子都灿烂着我们最美丽。美丽的回忆，我才安心，所以愿意

合伙人招募专线13301125077，13301125077。 中轻叹，老我人亡。 快乐少年郎，劳累崎岖，崎岖不见阳光，泥尘里快乐有几多方向，一丝丝梦幻般风雨，老去人茫茫，丝丝梦幻般风雨，老去人茫茫。

着问值不值得，我的快乐会回来的，离开不是谁给了谁的选择。 心眼和火 来又去。 成佛，看这里会否也长梦多？我坐在这里看着。

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牵，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，心里边童年稚气梦未污染，今日我与你又诗肩并肩，当年情此刻是添上新鲜。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，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，今日我与你又诗肩并肩，当年情再度添上新鲜。 就一次痛快。